书封的买卖生意一样，你是海财运亨通，祝好在大摇大摆，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发财，要喊的购物好买， 恭喜发财， 去广开民间的我们更厉害，主宰世界的舞台，跑得比那黑人更快，岁岁年年出人才，大摇大摆，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发财，要喊的购物好买， 恭喜你发财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，我是贾悦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，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呢，都是非常热闹喜庆，配合着我们过节前的这种大家比较开心的这样的一种心情。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呢，为大家送上的依然是一首老歌，是来自于卢海的一首《好运来》，歌中呢也在深深的祝福和祈祷国泰民丰，人人呢都会有更好的运气。 生活美，你健康春常在，你一生的忙碌要笑逐颜开，大步如过节，青春风。 北京时间23:00。